色多真情。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，想给远

珍惜曾经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定感叹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站那海想再活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。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定感叹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地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站那海想再活五百年。看爹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进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 太阳那个爱着阳，

灵。

万里呀，也走不出您的牵挂。您寄来的信我收到了，你邮来的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明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病的家，你忘了自己的家。啊，不是妈妈生死吗？